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其实这群人之前都不怎么相信任小素是集镇上唯一的医生。第一次见任小素的时候还住在窝棚里面呢，后来才几天不见就成了医生了。真有医术，你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大家只不过是情急之下。有句老话可以完美阐述现在的状况，叫做病急乱投医。不过任小素的反应真是让他们惊呆了，巫医又是什么鬼啊？ 你起来！ 刘步把任小素轰到一边去，然后上去跟这位受伤的司机嘘寒问暖。 有没有事啊？疼不疼啊？ 任小素看向周围，原本五辆越野车、一辆皮卡，合计六辆车，可如今只剩下四辆了。眼瞅着坏掉的两辆车很难修好了吧？不过任小素对汽车也不了解，还得看看四人部队的军人怎么说。军官许贤楚带着人去查看，被巨鹿给撞翻的肯定无法修复了，发动机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过那头巨鹿也不是毫发无伤，任小素看到地上有一小节鹿角，看样子是磕断了。刘步去许贤楚那儿问道， 能修吗？ 还得看看被撞翻的那辆才行。 许贤楚检查了一下车辆后说道， 那辆肯定是不行了，这辆撞树上的车当时速度不快，所以损伤不是太大，现在只能把那辆车的零件拆下来用于修补出来一辆能开的。 只能修好一辆车？那怎么办的呢？怎么这么多人呢？ 皮卡车都还能坐人？ 任小素举手， 我去。去死吧你！ 这会儿就是刘步自己去皮卡车车斗都不会让任小素去坐。许贤楚带人抓紧拿工具修车，期间许贤楚皱了皱眉头，吩咐手下的军人， 都给我在四周戒严，有不明生物靠近直接开枪击毙。 四人部队里官僚作风可能比较浓，但许贤楚看起来也不像是傻子，这时候如果还不警醒那就晚了，如果正修车呢，再有巨型生物靠近，估计要死不少人。任小素一直蹲在车旁边看着这些私人部队修车，想要看看这车的原理是什么。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而越野车这样的大型机械在他眼里有种独特的美感。文明重启，这一丝一毫都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结晶。刘步在旁边抱着胳膊冷笑道， 你看得懂吗你？ 任小素回头问他， 我看不懂，那你看得懂吗？ 刘步愣了一下，其实他也看不懂。 你看，我也看不懂，你也看不懂，那你废话什么？ 说完，任小素就不理他了。这修车一直从上午修到了下午，而刘步他们一直在商讨着之后车辆该怎么分配，以及平时的防卫工作。有人说，以后见到这种生物直接开枪。有人说，万一开枪惊到了对方怎么办？就那巨鹿的体格，你开枪都未必能射穿他的头颅吧，除非你一枪对准他的眼睛，但是在场的谁有这个枪法呀？这起码得移动靶的情况下靶靶九环以上的水平才行吧。这时候任小素暗自思忖，看来这些人并不知道杨小姐是完美级枪械大师啊。任小素如今有六成的把握在五十米内用手枪击中那头巨鹿的眼睛，所以他觉得这杨小锦一定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甚至是十成。任小素暗中观察了一下杨小锦的反应，结果其他人商量如何应对这些野兽的时候，他都一言不发，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一样。不过大家也觉得稍微能有点安慰的是，巨鹿仍然是不吃肉的，刚才那巨鹿如果是奔着食物来的，恐怕队伍里面怎么也得死三四个人才行。 这些树林里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大型食草动物，不然壁垒圈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们列为重点清剿目标了。我们再遇到这种生物，首先应该提高警惕，先不要惊动它们，一旦遇到食肉性动物直接开枪射击。行了，车已经修好了，准备出发吧。 那个咱们少了一辆车，所以要重新调整一下坐车的人员。 他跟一个乐队工作人员说道， 徐夏，你和程东航两个人坐到皮卡的车斗里，先委屈一下。 那两个叫徐夏和程东航的乐队工作人员哀怨地看了任小素一眼。原本可以让任小素坐到皮卡上面的，结果因为刘步担心任小素把饼干什么的吃光，就只能让他们自己人去看着。徐夏和程东航磨磨唧唧地往车斗里爬去，忽然听到徐夏惨叫了一声，从车斗里翻了下来。任小素惊愕看去，却见那个徐夏竟捂着脖子不停哀嚎。徐夏的脸已经红肿起来，仿佛正在经历着此生从不曾遭遇过的巨大疼痛。仅仅十多秒钟，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躺在地上不再动弹，口中吐出白沫，脸色也迅速转成青紫。许贤楚小心翼翼地持枪靠近过去，发现附近没有异常之后，才伸手探了探徐夏的鼻息。他转头凝重道： 没气儿了。 所有人一时间呆立当场，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啊，我俩一起上的车，结果他突然惨叫一声把我给吓坏了，我也没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树林里沙沙的声音变得诡异起来，树还是那些树，可所有人的心情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是他们行程中第一次死人。刘步朝任小素怒吼道： 你带的什么路啊你？上次为什么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是不是你带的路有问题啊？ 我带的路可没问题，但你们哪怕在壁垒里也应该明白，这荒野上已经越来越诡异了。我是不太清楚你们进静山到底为了什么，但我劝你们现在立马掉头回113号壁垒。 不行，这次我们是接了死命令的，不完成任务就不用回去了，你们也别想回去。 任小素心想，不对，一个任务而已，不可能让许贤楚这种人冒生命危险去完成的，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一个人坐皮卡车斗里去，程东航你去车上。既然你说没带错路，那你就面对危险吧你。我们走。 这时候他也顾不上任小素吃不吃饼干的事了，毕竟谁都不想死啊，而且相比被吃点饼干而言，生死明显更重要。任小素没理他，而是走过去查看徐夏的伤。他把徐夏捂住脖子的手拿开，赫然看到徐夏脖子上有一根长长的蛰针，任小素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东西，马蜂。他背对着身后的人，悄无声息地把蛰针给拔了下来，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徐夏到底是怎么死的。队伍里的气氛越来越古怪，有时候让这群人对荒野产生畏惧，反而更有利于他这个向导。任小素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他也没义务把所有的事情都告知他人，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任小素倒是松了口气，只要不是什么神秘物种袭击人类就好。其实他刚才也吓了一跳，如今按照任小素的推断，可能是有马蜂停在了皮卡的车斗里，而徐夏爬车的动静惊到了马蜂，于是马蜂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只是没想到现在马蜂蛰人竟然这么致命，是脖子肿胀导致窒息吗？不对，如果是窒息不至于十几秒直接死亡，起码还要等一段时间，看来是蜂毒的问题了。任小素小时候也被马蜂蛰过，但也只是半边脸肿了几天而已啊，并没有死。这荒野越来越危险了呀。有时候任小素心里会有很矛盾的感觉，他一方面被这神秘的荒野吸引着，想要知道这荒野的秘密，而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好奇心太重可能会死。人都是多面性的，思想也从来都是复杂的，这才是人呢。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整个车队，而车队里现在最轻松的就是任小素了。许贤楚来查看过伤口，但是只能看到脖子上的一个红点。任小素观察着所有人的反应，杨小锦也假装无意间来观察了一下徐夏的伤口，结果杨小锦也皱起了眉头。只有任小素知道，徐夏 其实只是被荒野里进化过的马蜂给蛰了一下而已。 那徐夏的尸体怎么办？总不能把他弃尸荒野吧？ 那还能怎么办啊？ 刘布愁眉不展，他是打算把徐夏直接扔到这里的，埋了还要花时间，这鬼地方他是一刻都不想多待。 给他放到皮卡车斗里吧，先离开这里，到了合适的地方再把他给安葬了。 作为乐队的领头人，他要把徐夏抛在这里，其他人怎么想他，以后传出去都是他名声上的污点了。 任小素，你把徐夏抬到车斗里去，你也坐车斗。 任小素倒是没意见，一天多没吃饼干还挺想念的呢。至于跟尸体待在一起，他就更没什么心理压力了，之前狼群袭击工厂时留下那么多尸体，他也没害怕过。壁垒里的人对生死有敬畏，但任小素对生死只有敬没有畏。车队重新出发，任小素坐在车斗里面，一边吃饼干喝瓶装水，一边对着徐夏嘟囔道： 你说你们闲着没事非要跑出来，得命没了吧。哎，你说你们壁垒里面到底什么样啊，我们外面的人很多都快饿死了，你们竟然还有心情听歌捧明星，猪肉都给你们运进去了，我们也吃不到。 任小素这纯粹闲得没事干，可皮卡驾驶座位和副驾驶的两个哥们儿就不这么想了。他们路上忽然隐约听到任小素说话的声音，司机头皮都麻了，他问副驾驶的兄弟说道： 他跟谁说话呢？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自言自语呢吧。 哎，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当天晚上车队没能找到特别适合宿营的地方，只能勉强找个小小的空地。大家今天都没什么好心情去聊天吹牛了，只剩下沉默。第二天清晨，任小素起身伸了个懒腰。昨天晚上他倒是没去找吃的，毕竟吃饼干都快吃到撑了。原本巧克力也是放在车斗里的，结果刘布那老小子机警地把巧克力抱到了自己的车上。他们那辆车也没地方放那一箱巧克力，刘布就这么抱了一下午。任小素计划得很好，早上也不用吃饭了，等车队上路后他在车斗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结果就在此时，他听到一声尖叫，他豁然转头望去，正是皮卡的方向，一名私人部队的军人大喊起来： 你叫徐夏的尸体呢？你们谁看见他的尸体了？ 所有人顿时愣在当场。 不是在车上吗？尸体不见了。 这一次任小素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尸体在车斗里面放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正常成年男人的体重在140斤到180斤，一个人想要扛着尸体是非常费劲的，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在场这么多人呢，怎么可能一个听到响声的都没有？是谁挪走了徐夏的尸体？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自己之前丢掉的鱼骨鱼肉似乎也是这么消失的，没有痕迹，完全无法判断是什么东西干的。当时他猜测是蚂蚁，可这次总不能是蚂蚁了吧？这蚂蚁再怎么进化也不能一晚上搬走这么大个尸体啊。现在任小素心中也被一层阴影笼罩起来，他皱着眉头思考，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干的？ 长官，咱们还是回去吧，这也太诡异了。 许贤楚端着枪朝外警戒着： 我跟你一样害怕，但我们哥几个没完成任务是绝对回不去的，从此以后只能当流民，我们回不去，你们也别想回去。 可是树林真的太古怪了呀。 都给我上车，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从这一刻起，任小素手中始终都握着骨刀，他的大脑彻底活跃起来，时刻防备着任何危险的到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徐夏的尸体为什么会失踪？这失踪的尸体又去了哪里？这两个问题就像是每个人心里盘旋不去的阴影。而任小素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对方能够让那么大的一个尸体悄无声息地消失，但为什么不对活人下手？以对方的实力来看，绝对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整个营地造成极其重大的伤亡吧。这件事有蹊跷。所有人都坐在车里面，只有任小素是坐在皮卡车斗里的。来的时候大家都打开车窗，有说有笑还唱歌，结果现在大家都把车窗紧闭，生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突然进来要了所有人的性命。他们觉得多一层车窗都能让自己安全一些。而任小素坐在车斗里，看着视野中倒退的树林，那晃动的树叶阴影里仿佛藏着杀机。不得不说，就连任小素都有点害怕了。可是那又能怎么办呢？吃块饼干压压惊吧。任小素没想到一点可能会令自己害怕的猜测，就吃块饼干压压惊。其实任小素觉得坐车里和坐皮卡里一样都不安全，反倒是他现在身体素质好，皮卡车斗里视野开阔，一旦出现危险了他也能第一时间寻找出路和对策。要知道这整个车队里除了一个杨小锦的实力不明，其他人都跑不过他。任小素没想过危险来临的时候要不要救别人之类的事情，他又不傻。这群人不给他这个向导提供食物，还让他坐车斗，任小素不报复他们就已经不错了。大家像是后面真有怪物追赶似的向前逃离。刘布在车上的时候仍然在劝许贤楚， 长官，咱们回去跟避雷解释清楚，你的上司也不会真那么不留情面把你赶出避雷的吧。 只是许贤楚没回答，如果换了别人，上司可能真的不会这么绝情，但他不一样。王从阳和许贤楚这两个私人军队的军官都是得罪过上面老板的人，事实上这点任小素早就能看出来。大半夜的荒野上有情况，第一个派的就是王从阳出来，而任小素和洛新宇这边要求换掉王从阳之后，对方又派了许贤楚出来。在避雷里左右逢源的那些军官一个个在避雷里享清福，只有不受待见的人才会被排挤到荒野上执行任务，不然谁大半夜的愿意离开家门去战斗？灾变之前的军人们都是有荣誉感的，但这些私人部队，任小素认为他们没有这种东西。事实上，许贤楚和王从阳两个人在私人部队的地位都很尴尬，本身上司就想打压他们，这次找个正当理由，他们如果完不成任务，大概真的回不去了。不过任小素还有疑惑，他瞅了瞅旁边，最终对杨小锦小声问道， 这样的部队真的靠谱吗？壁垒就靠他们防守，一个个遇到危险时看起来像乌合之众一样了。 结果杨小锦瞥他一眼后说了句让任小素犯迷糊的话， 财团的军队是财团的军队，壁垒的军队是壁垒的军队，财团并不希望这些壁垒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任小素愣了半天，那财团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这许贤楚明显要比其他军人精明强干一些，一路上任小素甚至没有见过他抽烟，也没见过他偷懒，腰背永远都是挺直的。被排挤的军官都有谁？起码有两个是任小素认识的，一个是王从阳，一个是许贤楚。许贤楚就不说了，那个王从阳从搜查任小素时也展现出了对方缜密的逻辑，与这些私人部队的军人完全不同。王从阳甚至当着任小素的面流露过对私人部队的鄙夷。所以许贤楚和王从阳这两个人是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才被排挤的吗？任小素甚至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就连烟可能都是财团提供的。财团精心谋划了许多年的时间，终于把壁垒的武装力量彻底变成了废物。任小素无法确定自己的揣测到底对不对，但张先生说，科技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武装力量也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关于徐夏的事情，他还有疑惑，是不是活人不会被攻击呢？不然活着的人为什么都没事呢？避难避雷，为何会对这径山里隐藏灾变前的遗址如此感兴趣？难道如今他们遇到的危险都来自这处灾变前的遗址？ 现在我接管所有人的战时管理权，之后有什么计划你们已经无权过问。 刘布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他发现许贤楚是动真格的了。中午，车队在一个叫采石壁的地方短暂休息。这采石壁的形成也与地下活动有关，是板块挤压后形成断崖，石壁上岩层五彩斑斓，早年私人部队来树林里清剿野兽时得名。 这都快冬天了，怎么往北越走越热呢？ 前面径山山脉里有好几座火山，而且还不是死火山，内部运动非常频繁。 队伍里许多人都没来过这里，所以有些诧异，他们一直以为火山是距离大家非常遥远的事物呢，没想到这径山里竟然就有几座。不过许贤楚明显很清楚径山里是怎样的地貌，所以并不惊奇，毕竟私人部队让他来执行任务，肯定会给他一些资料。当年私人部队就来过这里，见过火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只不过许贤楚纳闷了，当初这私人部队里的前辈是多不专业，清剿过径山的野兽后竟然连地图都不测绘，如今各大壁垒之间竟然连一张准确的全貌地图都没有。刘布去皮卡上拿食物分发给大家，结果他一看饼干又少了那么多，几乎要昏厥过去。他颤抖着问任小素： 你怎么吃了这么多饼干啊？ 我一个人坐车斗里吃你点饼干压压惊怎么了？ 忽然间北方传来了呼啸的声音，那声音诡异至极，所有私人部队全部举起枪来对准北方大陆。 快扶我起来，让我再吃块饼干压压惊。 你肯定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不得隐瞒。 那是老风口的声音，前往径山的大峡谷通道已经不远了，巨大的风从峡谷中横穿过来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不用大惊小怪的。 这时候大家才有些意识到，队伍里带着一个有经验的向导还是很有用的。也就是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在内心的恐惧中开始对任小素的价值有了一些认同，起码大家现在听到这呼啸的声音不会那么害怕了。原本计划三五天才可能抵达这条峡谷，然而恐惧的力量让车队加快了速度，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就能到老风口峡谷前面。学堂张先生讲课的时候说过，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来自死亡，因为不想死所以要吃东西，因为不想死所以才玩命的生存。而现在所有人都身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出现死亡的山脉，这死亡就像是一针肾上腺素，让所有人都倍加清醒，以及更加渴望自己能够活着走出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如今车队行驶的速度很快，一方面是这段道路确实要平缓一些，另一方面是大家都觉得只要自己把车开得够快就能把危险甩在身后。到了傍晚，当夕阳从天空中斜射过来的那一刻，车队终于从树林中穿过，看到了前面巍峨的石壁与峡谷。那石壁像是大地从这里忽然拔起的台阶一般。他们下车后抬头把脖子都仰酸了，才能看到石壁在上方的尽头，而左右两侧一眼望去竟是完全看不到边际。这是大自然的阶梯，仿佛踏过这阶梯便能登上苍穹。那老风口峡谷远处看起来就像一条黑线般细窄，可他们到了近处才发现这峡谷竟是宽阔到可容纳五六辆车同时通过。 巨大的山峰从峡谷中穿过，发出呼啸的呜咽声。有人站在峡谷口上时，人都要站不住了，几乎要被风吹倒。大自然之神奇与壮阔，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们快来看！ 只见刘布站在老风口峡谷旁边，指着石壁上一处喊道：“ 这里有字！” 所有人走过去一看，石壁上竟然不知道被谁刻了四个头颅大的文字：“活人莫入。” 这是谁刻的？ 我去年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这四个字。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这里距离极致有多远？就算是打猎也不该来这种地方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一定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是的，有件事儿一直没告诉你们。我其实是龙的传人。 现在你身上的疑点太多了，你必须说清楚去年为什么会来这里。这里本就人迹罕至，113号壁垒已经很多年没有派人来过这里了。这是112号壁垒去113号壁垒的路，但这一年里并没有112号壁垒的人来过咱们这边，所以这一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只有你来过这里。字是不是你刻的？ 这字刻的位置很高，以我的身高如果不搬块石头垫脚是够不到的。而且我也确实跟你们一样很惊讶这里为什么会有这四个字，我也同样很疑惑这是谁干的。 这一点任小素没说假话，这四个字确实不是他刻的。 你还没说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呢？这里距离极致有多远你自己算过吗？你 所有人看向任小素，他们虽然开车速度还没人跑步的速度快，但这三天的路程也足够远了，任小素没道理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啊。 去年我在云岭遭遇了狼群，被狼群撵到这里。 这也是真话？ 你胡说！你一个小孩能在狼群口中活下来，你告诉我狼群凭什么放过你？ 当时狼群的目标并不是我，我只是恰巧出现在那里而已。当时我仓皇往树林里逃跑，原本以为这样狼群就不会管我了，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追了上来。至于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进入老风口峡谷后他们就不追了。我在老风口峡谷里躲了两天时间，他们跑掉之后我才出来，再往里面走的路我可就不认识了，我也没去过。 所有人都愣住了，到了这里连狼群都不追了吗？难道这峡谷后面真的有什么大恐怖？而这峡谷石壁上刻的字，兴许是哪个好心人进去后发现了镜山的秘密，然后警醒其他人不要再往前走了。所有人都相信了任小素说的话，不过这一次任小素并没有说实话。他当初确实是被狼群撵进去的，可狼群并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继续追了下去。至于任小素如何活下来的，其实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当他与狼群遭遇的一瞬间便失去了意识，醒来后一身伤痕，狼群却不见了。他挣扎着回到集镇上时已经油尽灯枯，正是这一次让他意识到了狼群的可怕。但也正是这一次遭遇狼群之后，他脑海中出现了黑雾。任小素这一年的时间里都在思考自己脑海中这黑雾到底和那次昏迷有什么关系，那次昏迷的时间里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些超凡者的事儿啊？这次啊说不定是哪个超凡者留下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就超脱出了正常人的范畴，能自由行走荒野也不奇怪。 说话的正是一名私人部队的军人，结果许贤楚怒目看去：“ 这是军事机密。”“ 哼，你装什么？大家还不都是被排挤出来的？你以为你这个军官能当多久？就算这次任务完成了，你真以为回去了，马贤能放过你？”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私人部队竟然连部队内的秩序都如此混乱，士兵都敢随意顶撞长官呢？不知不觉中，任小素对着私人军队的印象又差了一些。在学堂张先生的形容中，曾经灾变前的军队纪律严明，那是犹如钢铁一般的集体意志。 他不放过我，我也会临走前让你也滚蛋。现在你最好闭嘴，不然我就把你当逃兵处置。 说话的军人沉默了，可刘布和洛新宇的好奇心已起。 那些超凡者怎么了？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在咱们壁垒里抓了三个超凡者。 哦，这事与你们无关，我们也只是执行上司命令而已。 那我们还要不要进去？长官，咱们还是回去吧，这里面太危险了呀。 许贤楚也终于出现了动摇，他看了一眼天色，叹息道： 横竖已经不早了，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宿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去留问题，然后再做决定，如何？ 刘部他们当然同意，只要不再往前走，一切都不是问题。任小素望向峡谷深处，那峡谷两旁的直壁几乎连接天际，上方峡谷夹缝中有一线光明投下，可光到了峡谷里面似乎用尽了似的，越往深处看就越黑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如今不用出去找吃的了，死亡恐惧之下，刘部甚至忽略了任小素与食物，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活过今晚，或者说如何活着走出去，而不是担心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有些人甚至连帐篷都没搭，生怕在帐篷里面耽误了自己逃跑的速度，但许贤楚阻止了他们： 都把帐篷搭好，现在是深秋，如果连遮风的帐篷都没有，万一你们生病了，就真的走不出进山了。 大家生起篝火来，所有人都沉默地围坐在巨大的篝火旁，虽然他们捡柴火的时候都没敢走远，也没敢再次走入森林，但齐心协力之下捡的分量还真不少，似乎火焰越大，他们心中就越有安全感一般。这一次任小素没有单独生火，因为许贤楚要求他一同参与这次的讨论。 他凭什么坐在这里呀？我们怎么能够和流民坐在一起？任小素，你往后面坐去。 没有人反驳刘部，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流民去得罪刘部这样的人。原本大家围坐成一个圈坐在这里，结果刘部这是硬生生要任小素独自往外坐，就像是旁听一样。他们确实需要任小素的一些意见，但是在刘部看来，他们问什么，任小素坐后面答什么就好了。 不要再说无关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认真讨论去留问题。 之前坚持要去净山的是许贤楚，因为他要考虑自己的前途和自己在壁垒里的处境，但现在他也心生退意，哪怕被赶出避难壁垒里当流民，也总好过死在这里吧。私人部队的军人信任自己手中冰冷的枪械，可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东西枪械已经未必能够解决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恐惧。他们最大的依仗不能再给他们提供安全感了。许贤楚看到所有人安静下来，便说道： 现在我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通过这峡谷，但峡谷里有未知的危险，甚至有可能是那些超凡者都难以应对的生物，不然很难解释到底是谁单枪匹马来到这里，留下了活人莫入的刻字。而另一方面，树林里也有隐藏的危险，徐夏神秘死亡，以及徐夏的尸体神秘失踪，都是未解之谜，所以我们回去路上也不确定到底会遇上什么。 树林里虽然出现过危险，但也总不至于让我们全军覆没，毕竟我们过来后还有这么多人活着呢。但峡谷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危险很难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去面对树林比较好。 他们穿越树林时也只死了一个人，就算回去的路上再死一个，那倒霉的也未必是自己呀，所以回头大概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只是许贤楚还有点纠结，真的要回去吗？回去以后还不知道会面对壁垒里上司如何刁难。所有人再次沉默下来，任小素看向杨小锦，他发现对方仍旧是一副很淡定的样子，好像无所谓去留一样。等等，杨小锦会是传说中的超凡者吗？任小素没法确认，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感觉杨小锦来这里的目的好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曾经吃鱼的时候，任小素以为杨小锦可能是洛心雨的朋友，所以来保护洛心雨。可问题是，洛心雨和杨小锦又没有表现出特别亲近的关系，就是雇主与员工而已。任小素对许贤楚他们口中的超凡者有些向往，却不嫉妒，因为他自己也是所谓的超凡者，只是还没有成长起来而已。 长官，你是担心回到壁垒里面的处境吗？你不用担心这个，回去之后我帮你找人调离四人部队可好？就算去做文职工作也可以啊。 当真？ 当真，我洛星宇在壁垒里还是有点影响力的。 这句话好像是帮许贤楚下定了决心。 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出发，为避难壁垒。 就在此时，峡谷里的风停了，巨大的聒噪声骤然消失，整个树林变得静悄悄的。只是这安静中，大家忽然听到皮卡那边传来咀嚼声，所有人汗毛都倒立起来。 什么声音？好像是皮卡的车斗里。 所有人惊悚地望过去，他们想不明白，皮卡的车斗里不是只有物资吗？任小素又在大家身边，那皮卡车斗里的声音是从何而来的？ 我还真不信什么东西能挡住子弹。 说着，他招呼了四人军队朝皮卡慢慢靠近过去。这咀嚼声应该持续一阵子了，只是刚刚峡谷风声太大，他们没听见而已。任小素也站起身来，似乎是自身身体素质变强后，导致他在这个深秋季节只穿一个薄外套都不算太冷。他的骨刀一直握在手上，再转头看去，杨小锦也把手搭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上。许贤楚等人慢慢靠近着，结果忽然间从皮卡车斗里跳出一个黑影来。许贤楚等人心中一惊，来不及细想就开枪射击。那黑影在半空中突然遭遇猛烈的枪火，竟是被几枚子弹打得向后飞去。这时皮卡车斗里再次传来声响，许贤楚他们想都没想就朝着皮卡车斗里疯狂扫射。咔咔，枪械空膛的声音响起，这群私人部队竟是直接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完了，整个皮卡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皮卡的油箱开始漏油，不知道是谁竟然开枪打了油箱的位置，一枚弹孔留在了上面。不过任小素并不担心车子会爆炸，因为高级枪械技能里面就有相关的知识，除非使用燃烧弹，不然很难直接开枪把油箱打爆。许贤楚慢慢靠近过去，准备查看先前蹦出来的黑影，只是看到之后便有些恼怒，这吓到他们的黑影竟然只是来偷吃食物的老鼠而已。 这老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呀？怕是都有两个人头大小吧。 许贤楚放下心中的恐惧朝皮卡里看去，里面则是另一只老鼠，已经被打成了筛子。原来是虚惊一场，大家神经绷得太紧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大家疑神疑鬼。该回去了，再不回去谁也顶不住这巨大的精神压力。可就在此时，任小素豁然回头望向他们的来路，只见一头银色的狼矗立在不远处山顶，朝他们这边遥遥望来。是狼王。完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